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有请黄子韬来主持。 就是再近的路也要跑着去，勇往直前，无所畏惧。 街舞就是冷暖雨雪，随性肆意。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航之声新生代，我是主播郭涛。 我是主播夏锦霞。就问你服不服，不服 battle， 这句话来源自优酷网络综艺这就是街舞，直率自信的语气中透着骄傲和果断。这就是街舞，由优酷、天猫、微博巨匠出品，联手灿星进行制作，录制阶段可谓是如火如荼，参与队伍也可谓是卧虎藏龙。队长队伍由易烊千玺、黄子韬、韩庚、罗志祥组成，他们武力全开，用不同的风格诠释街舞魅力，一时引得台上火药味十足。此次70、80、90、00的奇妙阵容安排，被罗队长开玩笑称为四代同堂，可谓是亮点颇多。各位队长也是金句频出，斗翻全场。 在海选阶段，四位队长化身街霸，在各自街道镇守，充满晾衣竹竿和衣服的上海石库门街，红灯笼配大院门的老北京中国红街，厚重仓库铁门林立的广州七六老街，破旧砖墙配篮板架和滑板滑道的极限未来街，四条代表不同的地域文化的街道式赛场环境，科幻和中国元素相结合，多种风格交错混搭，代表了对未来都市想象，使得竞技更有代入感，达到了自由舞者灵魂的自由之地。主舞台由导演陆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所谓街舞就是要让它回归街头，四个风格迥异的街道与中心舞台相连， 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元素传递，在街头去寻找所有的舞者，不管是世界冠军还是刚刚开始学街舞的人，你们都在街头开始跳，然后被队长看到。为此他们在街头考核选手，为了展现真实的街头感，现场布置了100多个机位，需要牢牢隐藏，不能穿帮。 四场开场舞一下子点燃全场，易烊千玺、罗志祥、韩庚、黄子韬四位队长分别以潇洒忍者、轰鸣悍马、旋转人桥、古风轿子的出场方式爆然亮相。易烊千玺现场大秀，收放自如，用实力为年轻舞者证明自己是一个跳舞跳了12年的00后。黄子韬则用力度流畅、眼神贴合的舞蹈证明了他跳舞的初心。重回舞台的韩庚武力全开，伴随着动感的音乐唤醒了体内的舞者韩庚，用干净利落的动作表达着他对舞蹈的渴望，也通过一些创新改变大家对传统街舞的固有看法。在快节奏的音乐里，罗志祥一身红衣帽衫闪亮登场，踏出强而有力的舞步，彰显着他亚洲舞王的魅力。一时间现场气氛达到了燃点，多种街舞风格在动感旋律中破次元而出，瞬间征服了屏幕内外的观众和网友，引发疯狂表白。有人表示，队长们的大秀实在是太帅了，满满的男性荷尔蒙好酥。更有人表示已被成功安利，直言想要学街舞，现在去学街舞还来得及吗？我想参加第二季 街舞大赛，当然少不了参赛选手。仔细盘点你会发现，这一季这就是街舞，可谓是卧虎藏龙。 Locking 大神谢文科是小猪罗志祥第一个发毛巾的 Locking 王，他还是2010年快乐男生成都赛区参赛选手，中国体育局街舞项目委员，四川省街舞协会会长，中国 KOD 世界街舞比赛3连冠，日本 WDC 世界街舞比赛总冠军，经多次代表中国参加亚洲及世界的舞蹈大赛并获得冠军，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舞王，最早还当过李宇春的伴舞。 Popping 大神杨文浩，职业舞者，毕业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现代歌舞系，而后师从街舞创始团队艺比大师以日本首席 animation 大师 Sin 专研 popping 技巧。无论是浪高百胜街舞大赛、 CCTV 双星杯电视街舞大赛，还是中韩街舞邀请赛、欢乐谷杯街舞精英赛等大赛冠军，他都是手到擒来。韩语帮助小红 battle 却意外得到黄子韬的晋级毛巾，年仅24岁的他已经担任街舞老师多年，学生不仅包括数以百计怀揣街舞梦想的年轻人，更有众多明星学员和韩语合作的艺人，包括钟汉良、王力宏、薛之谦、严肃、万茜等。精湛的舞蹈技能、帅气阳光的外形、活泼乐观的个性、孜孜以求的舞者之心，让韩语无疑成为了当今街舞圈的全民偶像。在这就是街舞中，韩语凭借抢七炸场打破了国内5年尘封纪录，成为了全场最燃环节，通过展示了锁舞、震感舞、传统街舞、都市编舞等各类舞种，成功实现七杀取胜。 史建凯，人称石头哥，全国知名街舞教练，嘻哈帮舞蹈总监，电影跳出去特邀舞蹈演员，2届 KOD 机械舞冠军。让人没想到的是，石头在跳舞之前竟然是个有3级厨师证的厨师。更有趣的是，他被网友笑称是冷脸王，无论是海选还是100进49，石头永远一副泰然自若的表情，就连导师主动搭讪，石头也是惜字如金。不过与王子奇 battle 时，在欢脱的音乐下又瞬间化身舞动的表情包，鲜活可爱的表情让大家惊呼，原来石头才是最精分选手。何展成， 他在《这就是街舞》海选出场时戴着口罩，而罗志祥一秒就认出了他，惊讶大喊 Oh my god。 对选手开玩笑，不用玩了，比什么比呀，人都来了，外界都称他为大魔王。一直到第六集的分战对决段，这场一直按钮涌动的大魔王之声终于爆发。当节目组宣布开放何展成的房间后，四位队长都直奔他而去。排队等在他的房间门口时，王子涛反复大喊何展成的英文名 Jungha please Jungha love you， 甚至在离开房间时单膝下跪告白，希望能游说何展成这张王牌加入自己的战队。他这么受人追捧，与他个人杰出的实力是分不开的。袋鼠，说到波折，不得不提选手袋鼠。49强晋级赛险胜抢占最后一席，可在集舞大团战中，袋鼠二败何展成，进入抢七 battle 赛。作为街舞搞笑担当的袋鼠，在《这就是街舞》中解释，每一位舞者背后都有你想不到的坚持和坚守。 不过在舞者选拔上，节目总导演陆伟透露，只为讨好导演组和观众，功力舞者不在选拔范围内。在优酷这就是街舞节目中，不是导师挑选学员，而是队长挑选队友。舞蹈技巧难度不是最重要的，舞者在舞蹈中自由表达观点态度才是最珍贵的。我们要从舞者身上看到对于街舞的热爱，要看到独立的灵魂在街舞中进行自由的表达。在优酷这就是街舞的舞台上，每一个舞者都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跳自己想跳的舞，这就是自由之地的意义。正像是节目中所说，街舞更像是一种竞技，很正能量。节目的意义也在节目中逐渐被找寻。在采访时，四位明星队长也谈及对节目的期待。学舞蹈出身的韩庚就直言，希望借这就是街舞扭转外界对街舞的固有印象。我觉得很多人对街舞不够了解，跳街舞不一定是不务正业或不好学习的人。其实在小时候，你如果可以去接触街舞的话，它的很多精神是可以激发孩子想象力的。我觉得街舞更像是一个竞技，一种体育，一种精神，这还是很正能量。而黄子韬则更希望在街舞中融入中国风元素，可以让外界了解到民族风和街舞也能相得益彰。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是有自己的风格的。 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也对街舞产生了浓厚兴趣呢？那我们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街舞的种类。以动作为标准，街舞舞者分两大类， Dancer 和 B-boy。而街舞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技巧街舞。个人技巧街舞是最早流行的一种街舞，因为它能体现年轻人精力旺盛的一面。他们的很多地面动作，比如说翻滚、倒立、弹跳，都是比较高技巧、观赏性比较高的街舞表演。另外一种就是集体街舞，是比较流行的街舞形式，它反映了大众的需要，跳起来比较简单，节奏感比较强，它既有舞蹈的感觉，又有健身的作用。常见种类有 locking， 强调手腕手臂的快速旋转与指向，动作的突然定格，伴以各种拍手、跳跃及劈叉等技术。popping 是 funk 和 street dance 中的一种风格，最初的基本形式是借由各部位肌肉迅速的收缩与放松的技巧，使舞者的身体产生震动的感觉。 breaking 起源于70年代，并成型于80年代的美国纽约市的布朗克斯区，是一种难度较高的街舞舞种，比较重视舞步和技巧的结合，分为 top rock、 footwork、 freeze、 power move 四大内容。 hip hop起源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继 breaking 之后的第二种 hip hop 舞蹈，是现在广泛流行的街舞类型。嘻哈舞最开始的原本意指 b-boy， 后来才有人用 MC 唱的歌来跳舞，所以说跳 hip hop 其实是一种后来的说法， b-boy 才是 hip hop 的起源。House 成型于80到90年代，广泛吸收 breaking、 hip hop、 salsa、 tap、 bass Reality 等各种不同舞蹈元素，形成了以匆促轻快的脚步变化来表现 House 舞步的舞蹈种类，分为 Jacking、Footwork、Lofting 三大类内容。 Reggae 雷鬼此舞种起源于牙买加，并随着雷鬼音乐在法国及美国传播和发展，开始走向流行文化和公众视野。动作热情而狂野，带有大量的性暗示动作内容。小丑舞以小丑装扮进行舞蹈，风格上与 hip hop 相似，但狂野和夸张的多。后来发明人的弟子逐渐将其解释为一种通过将激烈动作将内在负面情绪进行发泄和升华的赞扬神的舞蹈。 Turfing 出现于美国西岸，以手臂在肩膀等关节处进行非人类的扭转为主要特点，大量结合 Popping 和相关的 Robot Slow Motion 等 Style 和技术，以及芭蕾 Breaking 等舞蹈身体旋转和翻转，形成一种诡异夸张的新兴街舞舞种。爵士舞，爵士舞是一种急促又富动感的节奏型舞蹈，是属于一种外放型的舞蹈，不像芭蕾舞或现代舞所表现一种内敛型的舞蹈。 就像知乎上的网友留言所说，舞蹈都是表现情绪的肢体语言，虽然我跳的是街舞，但它只是一个我擅长的语言方式。我意识到我可以通过学习到的所有东西去组织这个语言。我们街舞其实很简单，它已经把这个情绪给你了。自由、开放、有感染力，就是街舞的核心。更有网友惊喜表示，有时候会有联觉的感受，会感觉到音乐或者舞蹈动作是有颜色、有味道的，甚至不同的舞者也是分颜色的。这很像歌词里的一句话，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通过把这些感觉连同自己的潮流意识融入到舞蹈的编排和表演中去，会调动各方面的因素，更好地呈现整个舞蹈。那些舞者很多都是凭借一腔孤勇到处闯荡，挥洒自己舞蹈生涯中的汗墨篇章，冷眼瞟来，口水唾骂声四溢。他们最怕的不是不理解，是自己不努力。你喜欢或者不喜欢是你的事，我只做真实的自我，不惧外界的声音，不需解释。最后让我们一首张国荣的《我就是我》来结束今天的播音吧。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做舞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放的赤裸裸。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喜欢的玩具，我想买它，可是钱不够。于是啊，我就努力的去存钱。可是我回头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涨价了。所以呢，我就更加拼命的存钱。等到我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再去看，发现它已经被买走了。希望不会在垃圾堆里看到这个玩具。不然的话，我依旧会把它捡起来吧。出来也奇怪，有些人啊，相识十天就能谈恋爱，相识七十天就能结婚，有些人认识了好几年都不敢表白，有些人相爱了好多年却都没能在一起，还有一些人啊，在一起了好多年，却依旧没能走到最后。人生就是这么奇妙吧，遇到错的人，做什么都好像是错的；遇到了对的人，却又怎样都是对的。所以啊，两个人能否走在一起，时机真的很重要。出现在他想要安定的时候，那么你的胜算就会大一些。如果你出现在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的时候，那就算你多美多优秀都徒劳无用吧。也就是说，爱得深爱得早都不如爱的时间。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喜欢他，他每天早上会去给他买早餐，陪他去上课，陪他去自习，可是这个男生就是不肯说出来他喜欢他这几个字。女生觉得你不说出来我又怎么能给你回应，他就想问我，为什么男生明明喜欢我 却一直都不肯说。我说，其实男生都很胆小，因为他害怕跟你说了，如果成了还好，不成，怕是连跑的路都走不了，就这样失去你，他会受不了。他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成就成，不成就算了嘛。我笑了笑，对他说，你真的懂得什么是失去吗？什么是失去啊？失去就是从此你的余生里就是一首自己要写的长诗，可是在这万千诗句里面却始终不能提及与你有关的一个字。失去之后会连做梦都变得纠结，虽然这并不是一件自己能控制的事，本盼望着黑夜长些，顺带梦也长些，以便能更多的与你在梦里相遇，又害怕梦也太长，害怕终究会有一天沦落到为梦闲人不梦君的时候，那样或许才是人世间最悲苦的事情吧。男生都很胆小，因为他们害怕失去，所以也请你珍惜每一个小心翼翼地喜欢着你的男生，因为或许当你失去他的时候，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的。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

曾是少年，不曾经历大千世界的沉浮，也不曾跌跌撞撞受过伤害。我们坚信努力就会有收获，善恶因果终有报，拼搏之后梦想一定会实现。就连那时的喜欢也是小心翼翼，一次小小的触碰都会乐上好久好久。 让我们的伤都慢慢的愈合，明天我又会是全新的。哦，今天是手牵手坐上了都不回头的火车，总有一天我们都老了，不会遗憾就 OK 了。伤心的都忘记了，只记得这首向往的 只是人生哪会那么事事如意，万事顺心，努力终有回报，不过是一些功成名就的人说来的漂亮话。浮世三千求而不得的人那么多，早就湮灭在滚滚红尘中不见踪影。而我们终究明白了，人都会长大，但要学会离别，学会面对争吵、遗憾和那些无能为力，学会即使一个人也要努力地走下去。 找一个盛开时长，那故事遗忘的时光，起点是那平凡的成长，我初学吉他时少年们的模样。那一年的舞台没假声没聚光，只有盆地边缘不认输的倔强，排练时的日夜在沉沦在激荡，与音量去同时后退路的彷徨。那黑的窗边可有光，那夜的情就可微亮，那沉浮在望回想，我是无知的狂妄，那又会怎么 陌生的地方，整个变成了道场，而也变成了真相。吉他告别了钱包，诗人接受了边疆，我们活在巨大片场，幸运的子爬上了殿堂，整个代价都要品尝。单纯的孩子是否变了样，跟着游戏规则学着成长。轰轰烈烈的排行，沸沸扬扬的颁奖，跟着节奏我唱迷惘，当着心变成市场，当时特别成战场，三千万 冰冷和空虚，希望不会落空，是因为希望再也不会出现。 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下面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晨光飘散，枕畔的湖已风干，期待一堆火车等待，而我告别了突然。 生命是一场狂欢，不轰轰烈烈地追寻自己的所爱所想，还能去做些什么呢？五月天给予我最大的感动就在于那种不服输不认输，即使输了也能一切重来的勇气和无畏。 终于我们不再为了生命狂欢，为爱情狂乱，然而青春彼岸剩下真要一点一点 说这是一种愚昧也好，天真也好，但每个人都有选择不放弃的权利，而不放弃就代表一直一直会有希望，会有转机，会有你想要的到来。 试着未来赋予命宇宙洁白，落花不成一片红色地毯，迎接我们到未来。精彩未完的未来。 没有出现，是寂寞。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